锵锵三人行，马先生啊，叶檀来了。这个首先呢，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给大家通告一下，亮马桥路恢复交通了，他们发信息到我手机上啊。哎，因为这几天我一直经过这个日本大使馆所在的这个亮马桥路啊，所以呢， 我也经过。 对，你也经过了啊。哎，有什么感觉观感？ 就是交通奇堵，那边奇通畅不让开。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个节目这几天一直有人在问我，说你们怎么不讲钓鱼岛啊，这都游行的都风头火势的哈。所以我得跟大家解释，头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因为我们呢这个每个礼拜就这两天录像，所以注定我们就是个马后炮的节目。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呢一直在观察，一直包括我们的记者我们的主持人都在亮马桥附近在观察。比方说我们其中一位记者拍了一段，可以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或者看一下啊，这个亮马桥路就日本大使馆门前游行的一个状况啊，里面是带声音的。 钓鱼岛 中国的 小日本 滚出去， 钓鱼岛 中国的 小日本 滚出去， 中 国的 滚 出去。 哎，你看我给大家出的都是这个理性的，比较可以作为模范样板的，对吧？当然呢，我们也这个汇集了一些照片啊，也可以跟大家看看。就没去的朋友呢，你可以一起领略这个气氛。这是在河南商丘啊，毛主席又出来了啊。这个再看下一张，这个啊，这是这个盛况啊。你看这个中日宣战血洗东京啊，这个真是人山人海啊，在全国多个城市了。你再看下面。哎，这就是这个啊，闻名遐迩的砸车，这个片段啊。再看下边，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在北京街头看到的，这北京方言不服打压呢。 这还是理性爱国还是这个状况？看见没有？底下这个要什么？要钱捐钱，要命捐命。 这叫理性吗？ 这叫 你的标准太低了。 这是他的理性。 来，再看下边。哎，这位老伯，你瞧。穿成这样转了一圈，在街上转，说老汉今年78，难忘南京大屠杀，亲眼什么目睹枪毙谷寿夫啊，玩火自焚遭唾骂什么等等啊。再看下边，哎，这就是亮马桥路，你知道这条路不让走车了，就是专给这个游行的这个走。然后你看下边，哎，这西安的一位小哥，我就说呀，哎呦，真善良。你知道他那牌子上写的什么呢？ 前方什么？ 前方砸车呀！日系掉头。前方砸车，日系掉头。 提示。 您没错。 要谢谢他，要谢谢他。 没错，我就觉得这小哥这心里的这点天良啊，他的这个描述，后来他的这个照片被转发10万次，大家都很感动。后来他就跟记者讲他的这个心，你这心绪啊，微妙的变化。其实那天一大早他是兴冲冲的在西安，他去参加游行的。他就说，我一开始看见有这个砸车的，我第一眼看见，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反日嘛，对吧？明白。后来我慢慢又看见呢，好像是在机动车道上砸的。后来又看见呢，有一个好像法郎还有个商店写着丰田造型的，其实跟日本没什么关系，人给砸了。就慢慢的他就开始出现变化。到后来他有点怕了，于是呢他就到处找不着笔，你看写的也不清楚。 对， 他写了个纸牌子，竖着就说，哎，你们日系车赶快别往这儿跑。啊，就所以这还挺善良的这个。 我特别要谢谢他，因为我就是日系车。 哎，你还敢说？在哪儿呢？我领人去。 你有榔头吗？他是因为这个叫做，也是一张图，叫日本人犯贱在后，我买车在先。我好几年前就买了，当时买的时候当时有选择，我后来想想呢，因为我就在市区开，那么它比较轻，比较省油，对不对？我也不去飙车去，所以就选了那个车。我是因为环保，所以选了那个车。 我听他们讲的说是哪儿一东北哥们儿就说砸车，然后就看您辆韩国现代车也砸，说小样，你以为你把那标志斜过来我就不知道你是丰田了吗？照砸啊。但是哎，就是我在微博上也看到一些啊，就是我觉得非常这个瘆人的一个景况，好像是在连云港还是在哪儿有一个这车主，他是说我就坐在我的那个日系车里，然后看见有人拿拳头砸我的玻璃，他说我就那个、哥们儿也挺莽的，他说我拿手机我就砸他脑袋，然后我打开车后盖，我拿着刀冲着他说谁敢砸老子的车，老子跟他拼命啊！就哎呦，有这样的场面。 对对，他就是保护他的财产，他其实那时候跟国家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财产是我的，我也是花钱买了的，有的人辛辛苦苦可能就这一辆车是吧，碰到这事儿他肯定是拼命的保护自己的财产，那时候跟国与国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嘛。 但是当然都在说这个理性啊爱国呀、可是我又觉得啊这种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啊你要讲这个完全的这个不冒情绪是不是这近乎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民族啊，我们这个从理论上讲爱国是个感性的东西，它本身你让它理性的表达这事儿就很难，就有点你去看球赛你让它理性的表达这个它没法表达是吧，一表达就是感性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从根上应该认知就是怎么样的情况是一个爱国，我们今天其实这个爱国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不是像简单的说我按照北京话说我打压呢我就是爱国，这不是这样的。对， 我你看就是我可以跟你说说那几天啊，我这作为一个谨小慎微或者说有点怂的这个舆论工作者，我就是为什么这几天我们都不说对吧，我那上个星期六那天我就在这个西安，我参加一活动，你看你从这儿就可以变化出来，我一到啊就知道那个大雁塔周围那都是游行示威，然后呢这活动开始说啊，说我们这个总裁有感于这个抗日热情啊，准备今天本来发表讲话就要钓鱼岛声言呢、钓鱼岛是中国的，但是到傍晚临到开始的时候突然又过来说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砸车说现在我们有点猫不着调了，这个事儿会怎么样说咱们今天呢这谁都不准提，就干脆你看就变了不提，然后呢我在街上是亲眼看见了三辆这个被砸的那个车， 所以你看到了是吧， 我亲眼看见的 砸了好多辆是吧， 对，我光我亲眼看见的就我就看见三辆呢，当时就说当地的这个人就说呀，说砸的时候警察在旁边看见啊，警察不管，你知道吗，所以到后来呢我就 警察主要是不敢管， 对，我敏锐的在这个看各地的新闻消息哈，我感觉到就是我自己揣摩哈，这个警察可能也出现过短暂的这个错愕，就是 不知道， 因为事先对于群众反日游行他们肯定也是有一个调子的，但是突然出现了这个情况，后来我看新闻啊比较早反映的深圳公安，深圳公安就是说抓对吧，你这个侵犯公民财产就抓，然后到第二天这个公安基本上就都声明了，就说是这个不能这么弄， 后来西安也抓了是不是，就是西安后来打砸抢之后 对 当时 欢迎 来又介入了， 现在官方已经表态嘛，这事已经表态， 所以我当时我就你知道要不说我这自私自利的你知道吗，我亲眼看见之后啊你说我第一个印象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说这个管赔吗，不是，因为你知道这对于很多中国收入家庭的人来说呀这是他除了房子之外最大的 最重要的财 产资产，而我想他们有人说保险公司，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地面上的保险公司赔不赔 一般都不赔， 这种险种这算什么险种对吧， 台风他都不赔不要说这个了，他更不赔， 这个应该算盗抢一类，盗抢对对对，理论上能说通， 不是你要是逮着、你要是逮着人了你可以说 不过逮不着，盗抢有时候逮不着盗抢嘛，他这个条款咱们不是很清楚，但理论上这个算盗抢，就是盗和抢抢是公开的嘛，抢就包括毁、 对，那如果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 甚至是在警察目击之下被毁了最后如果找不到事主这个损失算谁的， 损失算保险公司的 他有保险， 损失算自己的，肯定算自己， 我觉得他有一官司可跟保险公司打，关键是他 保没保这盗抢险， 嗯， 关键是这个， 哎，所以这个我们还是为了这个抗日大局啊， 嗯， 个人付出一辆车的损失也应该可以理解是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说我是个比较怂的舆论工作者，我一般要说之前呢我得看看风势，哎，我说这事儿能说吗？然后呢，哎，我一下子我看到啊，网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这个砸车的， 对， 哎，然后我就看到不管是中央媒体各种媒体好像都在谴责，我觉得哎这我能说了，可是也没必要说了，他们都说了，但是我倒想到另一，所以说我想说点不一样的，这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他这个中国人民现在也是表了态了，对吧？ 嗯。 说那天这个徐子东在这儿的时候，甚至是军事上我们沙盘推演也都推演了。 嗯。 今天正好叶檀在这儿啊，我倒要问问你，这个经济，说经济制裁管用不管用，或者说会不会经济制裁，或者说中日之间这个经济上的依存关系， 嗯， 这你给我们传传。 现在那个已经经济制裁了，其实是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制裁，已经制裁了，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资源方面。你想想看啊，我们2010年9月份的时候，好像是当时这个因为摩擦的事情，也是那个稀土出口就一下就降下来，中国的杀手锏就是资源，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大宗资源稀土煤炭，然后呢稀土下来了之后呢，它可以从别的地方进口，比如从马来西亚那些地方进口，但是它的重稀土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永磁磁性的材料只能从中国进口，中国它对中国依存度是90%，所以一旦这个中国大规模的扼杀的话，对日本的冲击确实是比较大。然后还有你听着呀，还有一个是煤炭呢，我们已经这个从78年以来每年跟日本关系很好，然后每年跟日本有个长协价，哎，我多少煤炭出口到你这儿啊，我们这个市场上不知道，但是业内都很清楚，每年固定多少价格谈好，然后出口到日本，现在这个长协的会议取消了，就最近煤炭的会议也取消了，所以你说没制裁，其实从资源上来看已经打响了，已经打响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以前呢，中国跟日本之间如果打仗的话啊，差不多是这个50%，你也伤50%，我也伤50%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很清楚的，我们刚才在说日本车。日本车这个在中国销量最好的，这个出口到中国最多的是日产，26%啊，30%左右，然后是这个丰田，然后是本田，这个三大系的车。然后你如果是它日系本身的车在中国产的话啊，你会发觉其实你打日本车也跟打自己差不多，就是你打了日本两耳光，你打了自己一耳光。为什么？ 它是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对，就是我们现在从日本进口最多的变速器、发动机，因为那个东西我们自己就生产不了，然后还有部分的钢板，然后日本的钢材质量好，然后进口进来，其他的我们全都国产化。我们政府有要求，什么这个全都是国产化的，所以你一砸日本车，60%中国损失，地方政府损失，40%日本损失，大概是这样子。 那马先生，你说咱们怎么对付他们？ 我觉得啊，我们从大的环境来看呢，它是一个必然的。为什么呢？它有两个结，第一个结是个死结，我觉得中日之间这个死结。短期之内啊，几十年之内乃至百年之内都很难解开，是什么呢？就是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当时的割让是非常残酷的，除了这个台湾列岛以后，他是把东三省先是这个割让了，割让了以后其实不是我们当时这个清朝政府的原因，就是政府已经彻底投降了，那么是这个俄国、德国、法国不干，就说你欺负人不能欺负成这样了，所以又把东三省收回来了。台湾作为最重要的一份财产，因为是我们除了我们两个大岛，一个库页岛是被俄国人给弄去了，一个就是这个台湾岛。那么这次一次弄走了多长时间呢？是50年，那就是到二战整到45年嘛，整整50年，50年两代人走过，所以台湾的高龄人都会说日语，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用日语教育了。 如果我们再收不回来，那就全变成是你不管是哪儿的人，你都是日本教育，你说的是一口日语。那么这是一死结，就是这感情伤害是非常重的。第二个死结是什么呢？就是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呢，它比我们多了一个好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一开始问题没解决，就是四五年战败以后，中国没有迅速进入经济建设，先自个儿打了一个巨大的战争，这个战争的代价惨重， 对 啊，就是双方的这个死伤都很惨重。这个不仅仅是那五年的四年的时间，从四五年到四九年嘛，是重要的后面的修复时间很长，这个是十多年，至少有20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呢，日本开始经济发展起飞，而且由于我们跟美国人把脸撕开以后呢，美国人把这个钱给了他，这是最不合常理的。理论上讲，美国人当时应该在二战以后把钱给我们才对，日本是战败国，另外日本袭击过他，按理说他们两个人是不可以好起来的。但是他们俩这一好呢，他的经济迅速就起来，以后他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总量的这个国家，他是老二，我们去年超过的他， 对， 就总量， 去年 这又是一个结，就是从心里不舒服嘛。本来我是老二，老大本身我也不想当，另外我也当不上，所以我老二靠着老大挺好一事儿，端我们夹在中间了。不管怎么说啊，中国人均量虽然低，但总量你也不可小觑。 过去讲话，一人一口唾沫都咽死你。 对，是这个，所以这个总量很大呢。对他来说呢，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中日之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厉害。 其实啊，日本啊，它也是一个受气包小媳妇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钓鱼岛对中国很强势，它在美国这儿啊，其实真的是我会一点日语，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啊，他们日本就分成几派，一派是亲美的，另外一派就说，我们受美国人欺负受到现在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有自己的技术或者是自己的东西。你跟他们经济界交流，他们就会说，你看我们日本好好的经济，80年代非逼着我们日元升值，我们日本经济就垮掉了。然后到现在为止，他们经济没有主动权的，然后这个军事上事实上也没有主动权，没有日本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哪有这个胆子、啊、 对，他就不说这事儿， 对呀、啊、根本提都不提了。 所以美国人呢，你的他明着连劝架都不劝架哈，但是他明摆着拉一偏手，他不用说他就是偏的这事儿、如果没有美国人来介入呢，这个事儿就没这么复杂，换句话说可能都没这个事儿。美国人的介入是非常力度非常大的，你别看他老不说，老说我们是中立的，我们这个那个，其实他明摆着他站在日本 国防部长那个帕内塔不来了吗？ 而且日本自己还有一个心结呢，就是这个他作为战败国，二战以后他不能发展军队，他会借机发展军队，他没有军队他永远是虚的， 对不对？一个国家强不强，除了经济以外，还有一个实力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有真正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看目前这种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战争期间，那个军事起决定作用，可能几天就要解决问题。 是， 这个对日本打击很大。为什么这么说？你想啊，2008年之后，从技术上来说，以前啊，我们对日本依赖度很高。你比如说发动机啊，什么机器人啊，都要从日本进口啊。现在它都可替代了，你们造船业。那个赶上来了，韩国赶上来了，然后发动机、液晶面板，韩国都能做。然后机器人现在是德国跟日本两家，我不买你日本的，我买德国的，我宁可贵一点。然后包括像精密机床，中国人这个搬金件很差的，我们精密机床就是生产不出来，中国也能生产机器人，机器人就是比德国、日本差。你没有办法的，价格相差几倍，我算过大概大相差这个6倍到8倍的样子。我们中国就是便宜，生产不出好的来。我们现在主要的进口国，精密仪器啊，这个机器人啊，不是德国就是日本。所以日本这儿一下去，因为它可以被取代，日本这儿一下去，德国人开心死了，德国人肯定笑。然后是韩国人也能得利，你说韩国这个最近三星手机啊，那么最近像苹果手机不是 iPhone 5都出来了吗？苹果很有意思，它是全球产业链，那么这个日本在苹果里面是很多的， 对 啊，它那中国也有，中国主要是生产在什么薄膜啊、贴膜啊、蓝牙耳机啊这些方面，中国有。 那你说说都是哪几件？咱把手机都打开日本的那挑出来扔了，是吧？ 那你就完了。 咱们先去下广告。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马先生，你接着说。 我就说呀、这个日韩之间啊，它是一个死结，它跟我们不一样。日韩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 日本就是大和民族，韩国就是朝鲜民族，他死掐，他的那个抵制日货的决心是每个人是从内心的，他真的是抵制啊。所以你到韩国去，你甭想看见日本车，那都不用砸，想砸都找不着，你知道吗？我们就不行，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文化要素非常复杂。你比如我们本身就有朝鲜族的人，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种族就复杂， 嗯， 所以中国人呢，很多东西他不是纯内心的。你比如说这个韩国人抵制日货的时候，他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进这个大楼，我抵制日货哈，我忽然发现这电梯是日本的，我就宁肯28楼我也走上去，我就不坐。中国这抵制是不成的。中国这不是有一个笑话，说是砸日本车，说掏出来抵制，一拿一个这相机是日本的，对对对，就是你要想抵制，我想今天呢，就是日本的经济啊，就日本的东西渗透到中国的民间，不敢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为什么？很多公共系统的支持都是日本 的， 你怎么去抵？你怎么去抵？我觉得就是要中国人一定要练自己的内功。你为什么要买日本车？它日本车最早就是它最省油。 对， 所有全世界的车，它首先提出来省油的概念。美国车一开始不在乎，美国车恨不得它那一脚顶你日本车踩三脚。后来发现美国人说这车卖不动，为什么？大家都很计较这事儿，石油越来越贵，所以它走在前头了。包括现在那种油电混合的车，它做的最好， 对 不对？最省油，据说装一修的一箱的油能开一个月，我都想买一个。为什么？我说这不省油吗？这是一个好事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要在本质上超过它，就是质量。但是中国人文化中不追求这个，中国人追求便宜，不追求好。 不，现在就是还没有到好的这个地步，大家先是吃饱穿暖，然后再说好不好，然后美不美。所以我最近在看，我在想，你抵制日本货，我们是不是就是像现在全球产业链，我刚才只是苹果举个例子啊，其实全球你想日本飓风来了之后，美国 GDP 下降了0.5%，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日本来飓风你美国下降？哎，它从日本进口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主要配件没了，所以它这儿就一下下降了。所以我们在想啊，你要抵制日本货，苹果要不要抵制？你去，与其去抵制假冒的日本货，吉野家， 那都他们都在说打经济战，难道不能打了吗？ 很难。 经济战是可以打，就关键问题是你怎么打。 不是一直在打，其实经济战， 对， 是吧？ 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一直在打嘛， 对啊。 就是我不从你日本进口的，我关键零配件我从欧洲进口。